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3号星期一，农历腊月初一，今天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2天。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泽华。 我是张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习近平分别同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托卡耶夫就中哈建交30周年互致贺电； 习近平主席2022年新年贺词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起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懈奋斗。 客货运输两旺，中老铁路开通运营满月，交出亮眼成绩单。 三维秒级多要素监测网络将为北京冬奥会提供高精度高可靠气象数据产品。 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5511万例，韩国首次出现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病例。 以下是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分别同哈萨克斯坦首任总统纳扎尔巴耶夫、总统托卡耶夫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0周年。习近平在致纳扎尔巴耶夫的贺电中指出，建交30年来，中哈关系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成为邻国间睦邻友好、互利共赢的典范。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做出卓越贡献，我对此高度评价。习近平强调，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是我的老朋友，我珍视同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建立的良好工作关系和深厚个人友谊。我高度重视中哈关系发展，愿同纳扎尔巴耶夫首任总统一道努力，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习近平在致托卡耶夫的贺电中指出，中哈互为友好邻邦和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建交30年来，两国关系始终保持高水平运行，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层级交流日益密切，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哈萨克斯坦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我高度重视中哈关系发展，愿同托卡耶夫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30周年为契机，巩固中哈传统友好，深化两国战略对接，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纳扎尔巴耶夫表示，中国是最早承认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国家之一，双方在相互信任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建立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愿同中方一道推动哈中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大发展。托卡耶夫表示，建交30年来，哈中为国际社会发展国家间关系树立了典范，成为欧亚地区稳定繁荣的重要因素。双方彻底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将两国共同边界打造成哈中友谊与团结的桥梁。我愿同您一道为发展哈中关系做出更大努力。 习近平主席发表的2022年新年贺词连日来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干部群众表示，唯有戳力奋发，笃行不怠，方能不负历史，不负时代，不负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一起向着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民之所忧，我必念之；民之所盼，我必行之。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说道，全面小康，摆脱贫困，是我们党给人民的交代，也是对世界的贡献。让大家过上更好生活，我们不能满足于眼前的成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田晓 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十八洞村将继续扛牢精准扶贫首倡地的政治责任，全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围绕五个振兴，闯、创、干、 立足现有基础、地方特色和发展潜能，找准切入点和突破口，做强农业特色产业，做好农旅融合文章，努力在新时代乡村振兴中走在前列。 聆听习主席的新年贺词，新疆玛纳斯县汉卡子滩哈萨克乡民马生态村党支部书记达尔汉·卡克尔汉深有感触。 习近平总书记说，全面小康，摆脱贫困，是我们党给人民的交代，也是对世界的贡献。现在我们村通过发展肉羊产业，拓内合作社，牧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今后我们要探索乡村振兴的新路子，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和现代畜牧业，让牧民在小康的路上越走越幸福。 世界各国风雨同舟，团结合作，才能书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过去的一年里，天津港年集装箱吞吐量首次突破2000万标准箱。天津港集团董事长楚斌： 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韧劲和亮眼成绩，为世界经济稳定复苏贡献了中国力量。我们将以新年贺词为指引和动力，加快推进港口的数字化转型，努力打造世界一流的智慧港口、绿色港口。 西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强东峰： 在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加大中欧班列、长航号、回程班列的开发，加强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建设，使中欧班列更好地服务于陕西外向型经济，服务于全国向西开放。 习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指出，在飞逝的时光里，我们看到的、感悟到的中国，是一个坚韧不拔、欣欣向荣的中国。这里有可亲可敬的人民，有日新月异的发展，有更续传承的事业。太钢不锈钢精密带钢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副部长廖喜： 我们将牢记大国重企使命，坚守产业报国初心，面向市场、面向新兴重大领域的材料需求，为光刻机零部件、大飞机防鸟撞装置等高端制造领域提供更加精密的新材料。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一分局一级警长邵军涛： 正如习主席提到的一样，千头万绪的事说到底是千家万户的事，我将珍惜最美公务员的荣誉，继续发扬并传承好钉钉子精神，让每一位市民都能顺畅出行、平安归来。 交通运输部南海航海保障中心三沙航标处工作人员习师傅： 我们要紧紧的围绕国家发展大局，努力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为来往咱们三沙海域的各类船舶提供优质的岛驻航服务。在服务南疆海域航保建设方面，实现自己的一个人生价值。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2022年1月1号起正式生效。面对更加开放的环境和更加充分的竞争，各地积极开拓全球贸易市场新机遇，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伴随 RCEP 正式生效，作为外贸出口大省，广东企业出口产品市场竞争力将显著提升。就在2022年1月1号零点钟声敲响时，位于广州南沙自贸区的某化学有限公司获签广东省首张 RCEP 优惠原产地证书。公司亚太区总裁刘斌： 亚洲是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市场， RCEP 实施增强了我们在亚洲投资的信心。 目前南沙自贸区外贸进出口总值占同期广州市外贸总值的近1/4。南沙区贸促会主任邱海滨表示，RCEP 生效后将帮助更多企业与成员国进行经贸往来。 通过搭建平台，将着力呢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呢我们南沙自贸区实现更高水平的开放。 作为全国知名的眼镜之乡，江苏镇江丹阳目前从事眼镜产业及相关配套的工贸企业有1600多家，从业人员近50000人。据海关部门估算，随着 RCEP 协定实施，当地镜片制造企业仅原材料进口就可以享惠1500万元。江苏某光学公司销售总监金梦君： 第一年我们就能享惠关税约50万元，而且今后每年的关税递减，最终我们每年可以享惠500万元左右，这样直接降低了企业的制造成本。 河北石家庄某公司经营高端化学产品，其出口日本的一项产品预计1月5日清关。在 RCEP 政策下，进口税率直接由 3.1% 降为 2.8%。 根据协定，该类产品将逐年递减，直至降到零关税。 公司总经理江天阁： 单看这笔钱并不多，可能就降一二百美金，但是它意义挺大的，为我们的产品啊增加了在日本和东北亚市场的竞争力。 为做好 RCEP 落地保障，昆明海关开展全方位政策宣讲，并采取一对一上门服务，助力企业充分利用 RCEP 红利开拓海外市场。昆明海关所属滇中海关综合业务科二级主办玉敏： RCEP 生效后引入了经核准出口商管理，经海关核准的出口商可以自主签发原产地声明，不必到现场进行办理，其效力等同于签证机构签发的原产地证明文件。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今天满一个月，累计发送旅客67万人次，发送货物17万吨，呈现客货运输两旺态势，交出亮眼成绩单。总台央广记者郭淼报道。 中老铁路开通运营后，中老铁路列车成为沿线民众出行的首选，旅客发送量强劲增长。2021年12月3号到2022年1月3号，中老铁路国内段最高每天开行动车组列车达31.5对，平均每30分钟左右开行一趟，单日发送旅客由开通时的1.9万人次增到最高3.3万人次，累计发送旅客62万人次。国外段旅客乘坐澜沧号出行的需求十分旺盛，周末和节假日客流火爆，单日发送旅客由开通时的1000人增到最高2600多人，累计发送旅客50000人次。在元旦假期加开万象到摩丁动车组列车一对，满足老挝民众节日出行需求。中老铁路有力激活了沿线旅游经济，吸引了大量游客乘坐火车前往各大景点观光。普洱、西双版纳旅游订单环比分别增长92.4%和59.9%。货运方面，中老铁路在中国和东盟间构建起一条便捷物流通道，昆明到万象货物列车全程最快仅需要30小时，运输时间和成本较公路大幅压缩，为中国和东盟间经济贸易合作注入了新的动能。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昆明东站营销部部长许杰峰： 中老铁路通车前，货物从昆明至万象需要3天，通车后呢，昆明至万象的货运时间呢仅需30小时，货品从开始初期的化肥百货增加至目前的电子、光伏、通信、汽车、纺织等产品，以及蔬菜、鲜花等农产品品类呢增加了，货值呢也扩大了。 国铁集团数据显示，中老铁路开通以来，累计开行货物列车380列，发送货物17万吨，其中国际货物列车70列，发送货物超过5万吨。山东、浙江、重庆、江苏、广东等10多个省市经中老铁路相继开行到老挝万象等城市的国际货物列车，单日开行的国际货物列车最高时达6列。 新年已到，春节临近，线上消费热度持续攀升，水果鲜花、传统年货备受消费者青睐。总台央广记者冯硕报道。 元旦是新年的伊始，不少消费者在线上预订寓意喜庆吉祥的鲜花，希望新年有个新气象。除了鲜艳的蝴蝶兰、宛若翩跹的仙客来、色彩斑斓的杜鹃花等传统鲜花受消费者青睐，用当季的草莓等时鲜艳丽的水果类搭配的花束尤其吸引大批年轻人纷纷购买。花店店长胡小丽： 今年元旦线上花束最好卖的是草莓花束和玫瑰花束，现在正好是草莓上市的时节，顾客们也觉得草莓和玫瑰花红彤彤的，新年也要鸿运当头。 随着春节临近，元旦期间不少消费者也选择在线上添置年货。江西省吉安市市民杨先生说，以前总是不知道在哪里买特产，现在只要用手指在手机上轻轻一点，就直接线上下单送货到家。 马上快过年了，刚好看到这里正在搞活动，而且可以通过直接线上购买的方式就能够买到许多年货。 为了抢占假期线上消费市场，众多线上商家也是做足了功课，通过买赠、限时购、特价、预售、加价购等单品促销吸引消费者。某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唐杰如： 这2-3天确确实实订单量也是在翻倍增长，元旦这3天我估计我们的成交量能超过30000件以上，营业额的话会超过150万以上， 同比增长了30%。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表示，火热的消费预示着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的头马效应正在凸显。 我们的消费型经济增长模式在逐步的走向成熟，随着未来的“十四五”规划的实施， 老百姓的生活要更加美好，老百姓的这个收入方面也可能要有所这个提升，这样的话对我们整个消费的这个推动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消费会越来越成为我们经济发展专家马车的头马。 与夏奥会相比，冬奥会对气象服务的依赖性更大，气象因素直接影响着相关赛事能否顺利进行。目前我国已在北京冬奥会核心赛区建成50多套赛道气象站，加上多部各类天气雷达，已形成3维秒级多要素监测网络，将为北京冬奥会提供高精度高可靠的气象数据产品。总台央广记者朱宏源报道。 在一些冬奥会的比赛项目中，风力、气温、雪质、能见度等因素都事关运动员的安全，也将直接影响比赛成绩。冬奥北京气象中心延庆区气象服务组组长严威告诉记者，冬奥会对气象需求更具体，所需的预报精细化程度也更高。 北京冬奥会呢，是历史上啊首次在大陆性冬季风条件下举办，雪上项目对这个气象条件要求非常苛刻，比如赛事的安排、雪务工作，包括这个比赛成绩，那么甚至啊运动员呢他这个生命安全都和气象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除此之外呢，交通运输啊、扫雪铲冰呐、医疗救援呐、包括像这个缆车运行啊，都和气象条件十分相关。 为顺利开展比赛项目，雪上项目场地大多存在海拔落差大、小气候环境复杂等客观因素，因此精密监测是基础。目前我国已在核心赛区建成了50多套赛道气象站，加上多部各类天气雷达，已形成3维秒级多要素的监测网络。 海珠山地区呢，海拔是2000多米，一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复杂的山地气候，局地啊小气候特征啊非常明显，给预报啊也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挑战。海珠山地区以前呢，探测资料也是一片空白，那么包括它的预报经验也都是这么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我们从2014年几乎就开始了，那么大体上呢，也包括在这个山上我们建立了一个冬奥的立体观测网，尤其是今年的2次测试赛中啊，气象预报呢也是经受住了考验，鼓舞了我们的气势，也是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在预报方面，为满足冬奥服务需求，气象部门建成了京津冀区域500米分辨率、冬奥山地赛场核心区域100米分辨率、逐10分钟快速更新的中国气象局北京快速更新循环数值预报系统，具备了百米级、分钟级精准预报能力，有效提升了冬奥赛区的预报准确率。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今天上午举行，第七届立法会90名议员出席仪式，宣誓拥护香港基本法。总台驻香港记者魏可峰报道。 3号上午11点，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宣誓仪式举行，由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议员监誓。仪式开始前，首先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90名议员按次序进行宣誓，拥护香港基本法，效忠香港特区。宣誓仪式结束后，全体议员在立法会大堂拍摄合照。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何君尧表示， 第七届里面呢，我们都要看目前的工作。 在第七届立法会运行期间，我们要将目前的工作做好，比如在教育领域要做好改革，我们也有司法方面的工作要继续改进，但长远中长远发展则必须要遵循14五规划，我们香港有自己的科创定位， 科创的定位要做得好。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葛佩帆说， 这届立法会最特别的就是我们这90位议员都是爱国者，我相信这届立法会跟以往的立法会很不同，新一届立法会将会有一个新的气象。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议员黄英豪表示， 新一届的立法会议员90人都是通过了那个特区的资格审查委员会的，我们都是爱国者，那么现在由爱国者来这个进入了立法机关，我相信立法机关将来和行政机关的配合将会十分的良好，也能促进香港的良政善治的体现。 香港特区第七届立法会任期自2022年1月1号开始，任期4年，1月12号 第七届立法会将举行首次会议。 陕西省西安市今天召开发布会，通报疫情最新情况。西安市昨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90例。总台驻陕西记者温超、吴成轩报道。 针对市民群众反映个别集中隔离点服务保障还不完善的情况，西安市商务局局长张选明表示，确实存在个别专班组建紧急、准备工作不够等问题，目前正在加紧改进。 截至今天下午4点，西安市呢共投入使用集中隔离点是387个，启用了隔离房间是41838间。下一步呢，我们将针对隔离酒店服务保障存在的短板问题进一步加强。 目前西安市共有高风险地区3个、中风险地区64个。为解决疫情期间市民就医问题，西安市采取设立黄码医院或黄码病区的方式，保障风控管控区内群众的血液透析、孕产妇分娩、肿瘤放化疗、婴幼儿诊疗及其他极危重症等特殊诊疗需求。黄码医院实行的是全预约制，前来黄码医院、黄码病区就诊的患者需由社区联系救护车，采取点对点运输模式就诊。就诊患者需提供24小时核酸阴性证明。目前，西安共设立黄码医院2家、黄码病区2个。西安交通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宗芳： 首次配备的130人，经验丰富的医护人员，首期开放单人单间床位70张，医疗设施齐全。第二批呢，补充医疗队我们已经开始组建，按照工作的需要随时增加，全方位的已经做好了保障应急的预案。 据了解，黄码病区以外的人员就诊时需先关注陕西省卫健委及相关媒体每日公布的西安市开诊医院名单和开展互联网诊疗的医院名单，提前预约就诊。对于需紧急就医的极危重症患者，均可拨打120呼叫救护车紧急就医。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昨天0到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接受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6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60例，本土病例101例，陕西92例，其中西安市90例，咸阳市1例，延安市1例，浙江9例，均在宁波市。无新增死亡病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5例，其中境外输入31例，本土4例，河南3例，上海1例。现有确诊病例3127例，其中重症病例22例。截至昨天，全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4789.8万剂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近日印发通知，部署启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范围综合考虑长江干流区域和长江经济带区域，涉及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13个省区市。 天津边检总站近日圆满完成中石化天津液化天然气码头2号泊位首艘国际航行船舶的出入境边防检查任务，这标志着2号泊位全面进入运营状态，将为解决华北地区群众冬季供暖注入新的力量。 河北省“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印发，明确河北省将筛选确定1000家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实施1000起绿色改造工程。全省钢铁、水泥、平板玻璃行业重点企业要全部建成省级以上绿色工厂。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统计数据，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4点22分，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增至551万4057例，死亡826061例。据美国媒体报道，随着美国新冠确诊病例激增，同时医护人员不断流失，美国医疗系统承受巨大压力。此外，印度新冠疫情持续加重，韩国首次出现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病例。总台央广记者邢思佳综合报道。 多名美国医学专家警告，2022年的第一个月，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恐怕将在全美范围刮起一场病毒风暴。根据数据，美国过去7天平均日增新冠确诊病例超过38.6万例，再创历史新高，这相当于平均每一秒就有4.5名美国人确诊。而过去几天，美国已至少4次打破了这一数值记录。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二号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将居家隔离五天。此前，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约卡斯、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曾确诊感染新冠病毒，而且他们均已完全接种疫苗。与美国前几波疫情高峰不同，美国医疗系统如今人手紧缺，至少已流失了20%的医护人员。据美国媒体报道，疫情期间因政治纷争、遭到安全恐吓等原因，美国数百名地方医疗官员被迫离职。其中，堪萨斯州前卫生官员诺尔曼表示，党争时政府无法采取强制措施应对疫情，这是他被迫辞职的原因。 有数百名公共医疗部门官员退休、解职或是辞职，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党派分裂，尤其是像堪萨斯州等地方，州长是一个党派，立法部门又是另一个，结果就带来了分裂。真正缺失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把民众的健康放在首位，但现在很多时候却是党派利益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 And it should be absolutely the other way around. 由于美国各大航空公司感染新冠病毒的员工持续增多，根据航班跟踪网站的数据，当地时间1月1号，有近9230架次美国境内及出入境美国的航班取消或延误。2号当天，截至美东时间下午3点，又有超过2400架次美国境内及出入境美国的航班被取消。美国联邦航空局警告，由于人手严重短缺，美国多地机场航班取消或延误的情况未来一段时间还将持续。据韩国防疫部门3号通报，韩国全罗南道光州市一家疗养院的两名90多岁的老人感染新冠变异病毒奥密克戎毒株后死亡，这是韩国首次出现奥密克戎毒株死亡病例。近期印度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数大幅上升，印度政府从今天3号开始对15到18岁年龄组的人群接种新冠疫苗。欧洲多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数呈指数级增长。法国总理卡斯泰3号将召集10名政府部长，共同商讨奥密克戎毒株传播的情况。2号，法国巴黎足球俱乐部的阿根廷籍球员梅西新冠病毒检测呈阳性，从侧面反映了当前疫情形势的严峻。 其他国际消息，以色列总理贝内特2号宣布，以卫生部已批准为60岁以上人群和医务工作者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贝内特表示，这是卫生部咨询专家之后做出的专业决定，第四剂疫苗将为以色列人提供新一层保护。 据全球造船和航运市场权威研究分析机构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成交新船订单量为1846艘4573万修正总吨，其中中国承接了965艘2280万修正总吨，以近 50% 的市场占有率位居世界第一。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印度2021年12月失业率达 7.9%， 为2021年8月份的 8.3% 以来的最高水平。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吴京、张浩森、石静飞，主播张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I'll make you hot, get on.